嗱，好似我哋念佛，嗱咁样念佛咧，就系念南无阿弥陀佛啦。嗱咁啊，阿弥陀佛咧就好似一只大圆船，因为阿弥陀佛啊，所谓四十八愿度众生，每一个愿啊，都系愿我哋离开呢个娑婆嘅痛苦。而到达呢这个西方极乐净土。那么我们众生呢都是业障深重。这个业障深重呢就好像什么呢，就好像一个大石不知几多吨重的，亦可以说一个大天亦是几多吨重的。那么这个几多吨重的大石大天，如果抌落呢个海上边咧，就肯定咧唔会前进嘅。肯定咧，你一抌落个海度咧，佢就沉咗落去噶啦，唔系咁容易能够浮得起嚟啊！亦更加唔容易啊，将佢咧系推到啊所谓好远好远嘅目的地。嗱，今日如果呢个几多吨重嘅大铁，或者大石头，你将我放落一只船，同埋一只船咧能够跨海而行嘅，咁啊三几吨嘅嘢就小儿科啦，几多百吨、几多千万吨嘅嘢，咁都靠呢只船啊装得满满咁咧，就可以从呢一个地方渡过呢个大海。咁啊，去到咧所谓要交货嘅目的地啦。嗱，我哋众生嗰啲业障就好似几多吨重嘅大石，或者咧系几多吨重嘅一个大天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盲盲目目咁佢修行啊，唔系像佛嘅大愿船咧。咁我哋就唔係咁容易了生死呀，唔係咁容易往生西方呀，唔係咁容易呢去到呀极乐世界呀。咁我哋一定呢要仗着呢个阿弥陀佛呢个大愿力，仗着观音菩萨嗰种嘅大慈悲愿呀，咁啊，接引我哋咧去往生净土，消我哋嘅业障。假如我哋唔着弥陀佛大愿王呢一只大愿船啦，咁啊，我哋嗰啲业障之重啊，重到好似唔知几多吨嘅大石，或者几多吨嘅大铁，咁啊，你想唔响呢个生死苦海中？去漂流去受苦呢都几难，唯一可以救我哋嘅，我哋就係坐住呢隻阿弥陀佛嘅大愿船啦，咁啊凭着呢隻船嘅力量就可以接引我哋离开呢个生死嘅此岸，渡过呢个大海嘅苦海，而接引我哋咧系往生西方，所以话乘呢个化身船就至到呢个不生不灭个涅槃彼岸啦。个复还生死啊，就度脱众生。嗱，咁我哋成一份咧，唔系就咁就算数。其实我哋成咗份咧，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嘅。所谓大果就行因啦，带住呢个成佛嘅果位，我哋咧行菩萨道去度众生啊。所以复还生死啊，如果自己成法身船，知道涅槃岸啦，我哋咧再次咧要翻来呢个生死苦海。要翻来呢个娑婆世界，要翻来呢个痛苦嘅地方，做乜呢？ 要度脱众生啊，要度呢个苦恼嘅众生，要解脱呢个众生嘅生死啊，咁啊呢啲咧先至系啊所谓诸佛菩萨大人系所应当啦去做，所应当啦系觉悟啊。我哋唔可以做一个治疗汉，我哋唔可以单系自己度自己。我哋应该要发心度众生，点解呢？因为每一尊佛或者每一尊大菩萨，咁佢未曾成佛以前，未曾证入菩萨位以前，咁佢都系一般嘅众生啊，佢都系受呢个生死嘅痛苦，佢都系俾呢个三苦、四苦、八苦，乃至无量无边的痛苦啊，煎熬逼迫。咁啊，后来佢有机会，咁啊，直以诸法或者直以嗰啲善知识啊，咁啊，接引佢，化到佢，咁啊，先至令佢咧系成法生船，系自涅槃外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自己不解脱，离开呢个痛苦，咁啊，仲有好多众生咧未曾解脱啦，仲有好多有缘嘅众生咧要我哋咧去度佢，咁啊，所以我哋成咗佛之后咧，我哋要度加慈航，回到呢个娑婆苦恼嘅世界啊，去度众生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愿，愿愿都是度众生啊。那药师佛咁啊，亦有十二大愿啊，咁啊，愿愿都是度众生啊。我哋普贤菩萨有十大愿王，愿愿都是度众生啊。乃至我哋所熟悉嘅地藏菩萨，所谓众生道尽，我先至方正菩提啊！如果地狱未空咧，我哋都誓不成佛啦。嗱，咁啊，即使弥勒菩萨佢现在上生呢个兜率罗院，一方面佢响呢个兜率罗院咧，固然系度众生啦，亦都系等到我哋呢个人世间嗰啲众生啊，同佢呢个因缘成熟啦，咁啊佢嗰个时候咧，先至落嚟呢个人间成佛啦。所谓龙花三昧说法，咁啊度尽一切嘅有缘者，佢所度嘅众生咧，咁啊多部分都系响呢个释迦牟尼佛座下，曾经咧系种过佛法善根，或者曾经做过啊呢个布施修福或者修智慧嘅时间，但系由于机缘未到，与释迦牟尼佛呢系冇缘，所以未能呢蒙释迦牟尼佛呢系化到佢。但系释迦牟尼佛呢唔会忘记佢哋，将所有啊曾经响呢个释迦牟尼佛座下种过善根嘅人，而又未能为释迦牟尼佛所度脱嘅，咁啊日后咧到到弥勒菩萨，咁啊当来下生成佛之时，咁啊呢啲众生咧通通都接受弥勒菩萨嘅教化，人人都得到解脱啦。所以将来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啊，主要就是净化我们人间，使我们人间呢变成啊这个清净的国土，成为一个清凉的境界啊。咁啊，所以弥勒菩萨啦，究竟乜嘢时候至下生呢？咁啊，如果我们家下嗰啲众生啊， 人人修持，所谓三归五戒，或者修行十善啦，咁啊，再加上念南无弥勒尊佛，咁啊，求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，咁啊系可以噶。咁啊就睇下我哋啲众生有冇咁嘅善心。如果现在啲众生真系人都戒杀放生，行十善法，念弥勒菩萨啦，系可以感弥勒菩萨早日下生，早日咧实现呢个人间净土，早日咧系化度我哋咧生呢个兜率罗月。嗱，咁啊相反啦，如果我哋啲众生仲系咁啊沉迷不悟啦，又唔肯修持，又唔肯念弥勒菩萨啦，咁啊等于话实现人间净土嘅机会就比较难啲。这个时间也比较等长一点，那么弥勒菩萨呢也都终有一天呢会来这个人间度我们，只不过呢我们人间那些人如果善心不够的，就不可以感动他老人家呢是早日呢实现人间净土来都化到我们。那么如果我们人人修善向善呢，就可以感到弥勒菩萨呢早日下生人间，实现这个人间净土。这些都是属于呢诸佛菩萨那种的大愿，他成了佛之后，他就要还落这个苦恼的世界，是倒脱我们那些苦恼的众生。他说还福生死，道脱众生。嗱，咁佢用啲乜嘢嘅法啦去度佢哋咧？所以话以前八士啊，就开道一层，最简单就系用呢一本八大人国经所列呢八条，系诸佛菩萨大人啊之所觉悟嘅八种事情。来到啦，开导啊！我哋呢一切个苦恼众生，就系、是、教我哋咧要持戒，先至可以放得下，可以看得破。咁啊，对于呢个五欲境，唔好咁多贪求，唔好咁多执着，以及领悟到咧，所谓世间无常，系国土危脆啊！亦都领悟到我哋呢个人生呢系痛苦，所谓三苦八苦无量诸苦。咁用呢八种啊嘅佛法，以呢八条诸佛大人所觉悟嘅法来到呢开导我哋。开就系打开，导就系领导。咁开得呢就梗系能够通达啦，好似呢个门，佢唔系闩埋嘅，佢系打开嘅，所以里边嘅人可以出去外边，外边嘅人呢亦都可以翻入嚟屋企啊，进又好，出又好啊，都系因为呢个门打开。咁如果呢个门唔打开啦，咁啊，当然佢就唔随便可以进出啦，关埋。咁啊，所以呢个门打开，我哋嘅人咧就方便进出啦。咁就说明菩萨啦，呢个方便之门，菩萨啦呢个权巧嘅慈悲，分分钟都打开啊，嚟到接引我哋。能够化到我哋，令我哋呢一切一切个苦恼众生呢都得到菩萨嘅开示，得到菩萨嘅引导，使我哋呢离开呢个生死痛苦啊！我话令诸众生就各生死苦啊！咁其实生死呢真系一件苦事啊！我哋生嘅时候，咁点解嗰啲小朋友出世啊？ 虽然好多人自己都唔记得究竟系点噶啦，啊咁啊，如果做过妈妈嘅咧，佢就知道啦。咁啊，小朋友出世系点样啊？差不多个个都系呱呱叫。咁啊，点解嗰啲小朋友出世啊，佢就会呱呱叫咧？佢唔叫都要劈佢几下，嗰啲医生咧都会打佢几下咧，咁啊打到佢喊，打到佢叫嘅。咁啊，从呢个生理上嚟讲咧，咁啊等佢有一种呼吸啦，因为佢响呢个母胎十月啊，都冇晒活动嘅，咁佢突然间走到呢个新世界啊，咁你都俾佢啦吓，呼吸一啖啊，所谓现实人生嘅空气。嗱，咁啊，其实咧，嗰啲小朋友出世啊，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啊。只不过我哋慢慢大过咗咧，当然系唔记得嗰阵时系乜嘢嘅情况啦。其实佢系痛苦啊。咁啊，点解痛苦咧？就因为小朋友啊，响母亲十月怀胎，佢与呢个外界都系隔绝嘅，等于话响里边咧就系暖屈屈，就好似我哋家下啲树啊，咁啊落树。咁啊，响屋企有暖气啊，咁你话系咪暖屈屈啦？几好，几舒服，可以着少件衫，冇问题。嗱，但系如果你打开个门口咧，就唔系咁舒服啦。你唔好话行出去外边啦，你只系打个门口啫，嗰一阵风吹埋你度啊，真系个面都赤噶。个耳仔都痛噶，因为你响屋企咧，冇与外边嗰啲新鲜风啊接触，加上暖气啊，咁你话几暖屈屈，几舒服嗱？咁啊，我今日咧先在外边走啊走啫，大概行咗三个街口咁上下，最多行咗十分钟啫，嗰只耳仔都卜卜脆。恐怕只耳仔咧一掹啊，都会断咗。咁啊，嗰个面因为冇嘢冚住啊，你冚住块面咁啊，遮住个眼就睇唔到路啦。咁啊，因为冇冚呢个面咋，咁啊呢个面啊吓，真系打落个卜卜声啊，嗰啲风吹到咧又刺嘅又痛啊。嗱，咁我哋小朋友出世都系一样，佢因为咧十个月头。在我妈的肚里面呢就黏屈屈，突然间时候到了，她走出来外面，不一定说天冷，就算是天热都好，外面的空气吹上去她自己那些这么乱的皮肤那里，她的身体就好像那些针吉那样刺痛。咁啊，在呢种嘅情况之下，咁啊，你叫佢有乜办法唔哭唔叫咧？只不过佢唔识得讲话啦，佢唔可以表达啊！呀，我家好痛啊！佢咪只有呱呱叫，咁啊，只有喊起嚟啊，提出一种抗议，咁啊，证明佢嗰阵时咧，一到到呢个人世间啊，系一件痛苦啊！嗱，咁啊，生既唔苦，我哋渐渐老啊，都系苦啦。咁啊，又巢皮，嗰啲头发又白，咁啊，个腰又弯啊，又伸唔直，夜晚又唔瞓得着啊。咁啊，食多啲又滞亲，行多两步路嘛，咁啊，又脚痛啊。呢都系老人家咧，系一般嘅痛苦啊。到死嗰陣時，咁啊當然人只係一次，冇兩次啊！究竟死係點樣咧？因為每一個死咗嘅人，佢唔會翻轉頭話俾人聽啦，一死就永遠死啦。咁啊呢個生者咧就可以啊，咁啊在佢一個人臨死嘅時候咧，嗰種嘅掙扎。或者咧，有啲咧好难死得去嘅，所谓喺度扯气啊， 扯佢个三五日都唔断气嘅，咁你话呢啲系咪痛苦啦？呢、這个亦都只系外表咋，其实我呢个临死嘅时候咧，所谓一生人啊，佢所做嘅善恶，都系在呢个时候咧系表露出嚟。如果佢一生为善啦，咁啊佢所见嗰啲善嘅境界，当然冇问题啦。如果一生人啊，佢所做都系恶事多，所谓业障深重啊，咁啊临死嘅时候咧，佢嗰啲冤家，佢嗰啲债主，佢嗰啲亲属，死咗佢嘅嗰啲亲属，咁啊一一现在佢呢个眼前，嗰阵时佢呢个心灵啊系好痛苦噶。只不过我哋啦唔知得，睇唔到，所以每每一个人临死嘅时候咧，真系死得咧眼唔闭啦，或者几日都唔断气啦，都唔知受尽几多个针药嘅折磨，时间嘅痛苦啊，先至最后咧死得去。咁所以死咧，咁亦系一件痛苦嘅事。咁但我哋嘅人呢，佢就唔觉喎。其实呢，人人都有心，佢亦知得到自己呢，咁总有一日都向呢一条路啊去前进。可是佢未曾啊到达嗰一分钟嘅时候呢，佢龙精虎猛嘅时候啊，佢又唔知得呢死嘅痛苦㗎。佢乜嘢都忘记啊！唔单话死个痛苦，佢唔会警惕啊！就算系病咧，佢都唔会警惕啊！等到佢真系病啦，咁啊病得佢冇晒精神，又唔想喐啊，佢就先至知道系苦啊！但系一到佢唔病咧，佢又忘记噶啦。所以古德讲啊，佢话病后就方知啊。身是苦啊，佢见事就都为别人忙。嗱，咁佢病咗之后啦，知得病真系痛苦啊！你唔好话咩大病啊，就系几日嘅喉咙咳啊、头痛啊、发烧啊，都已经咧好难挨啦。唔好话大病啊，等佢好翻咧，佢又唔记得晒噶啦，仍然咧东奔西跑啊！咁你叫佢念佛呢，对唔住喎，我今日唔得闲啦，有啲仲话呢係我家后生啊，要捞世界喎，咁世界都未搵到啊，咁点样去修行啊，岂不是浪费人生？咁点不知呢、這个阎罗王啊，佢有个名号叫做黑面佬，佢就最唔讲人情，是最不讲道理的，他是根据这一个人生前那种的福利，如果福利都完了，你想不走都不得，他一定用个勾呢就勾了你去，等于说你想慢慢去念佛呢，未到念佛修行的时候啊，你早啲已经俾阎罗王勾咗去啦，引咗去啦，你冇机会练啦。所以我哋病嘅时候知道系苦，亦都从而了解到啊，病已经系苦啦，死咧系更苦啊。但系死我哋唔知道几时，咁所以我哋病后啊，知道身是苦嘅时候，我哋要多多为下自己，多多呢去为自己用功。咁所以我哋近代啊呢几十年嘅出家人，其实呢你讲到话用功呢都好少喎。点解呢？佢唔系话做乜嘢事偷懒啊。每一个出家者佢嘅责任就系主持道场，或者呢是宏经演教啊。咁宏经演教固然东奔西走啦，就算是主持一个道场，从大事 知道小事，哪知道芝麻绿豆咁少个事啊？咁啊都要自己咧去亲力亲为，令到来拜佛嘅人，来呢个庙烧香嘅人，可以讲话宾至都如归啊！咁啊舒舒服咁咧，响度诵经，响度拜佛，所谓共修法会啊！咁啊，期望自己喺呢个佛法之中，咁啊多种啲时间，嗱咁啊呢啲法师咧，从呢个好处，佢系为众生，同众生结到好多呢个佛法之缘，呢个亦都系事实，无可否认啊。但系由于啊，为着主持一个道场，无论三更五更起身，年年咧。都是欲想大众啊，多种啲佛法嘅善根，所以佢举手投足一举一动啊，都系离唔开呢个工作，都系啦吓，错过自己修行嘅光阴啊。咁啊呢种咧，亦都好可惜嘅。咁所以凡系每一间佛庙啊，无论个大庙、细庙、中庙啊。里面嗰啲护法居士啊，咁啊真系对呢个庙啊，应该有一种归属感，对呢个庙个主持人要有一种尊重感啊。我哋应该要了解佢，为我哋而辛劳，为办一个道场而令我哋咧有机会去闻佛法，有机会咧响呢个佛教里边种善根。咁啊，所以一切嘅信徒咧，应该要对呢间庙要多多嘅帮助，要多多嘅支持啊，使到呢一间庙啦吓，得以大家咧系安安宁宁咧，咁佢共修共学，多种啲善根咧，都系一件功德事啊，亦系咧可以讲咧系觉悟到呢个生死嘅痛苦。我哋先至咁样啦，去发心，去为己为人，所以话令诸众生系觉得咧呢个生死苦啊。嗱，咁啊，点解众生会有生死苦咧？就系呢个五欲过啊。如果我哋冇一念嘅贪心，包括财色名食睡，亦都包括色。声香味触，如果我对呢啲五欲境啊，唔多贪，唔多留恋咧，我哋就肯定咧系身心轻松解脱。但系可惜众生咧，多数都系对于呢个五欲情境咧留恋系不舍，所以呢个贪心一起啊，跟住而来嘅就系呢个罪。咁啊，由呢个罪业先至招感呢个生死嘅痛苦，所以我哋欲想离开呢个生死苦，就当然要舍离呢个五欲啦。亦都可以觉得呢个生死苦嘅根源系由于呢个贪于五欲境，所以我哋一个修道者咧，对于呢个五欲境咧系要舍离。嗱，咁啊，舍离个方法咧，就系离唔开啊！我哋呢个波野嘅智慧，亦都系我哋嘅善心啊！所以我哋反念善心，咁啊，勤学波野，勤修波野，以呢个波野力量故，先至咧对呢个五欲境系看得破，系放得下。不被呢个五欲境所迷，先至可以咧修心正道，修养自己呢个自心，依照呢个圣人之道去行，然后先就可以舍离个五欲，以及离开呢个生死痛苦啦。佢若佛弟子，佢纵此八事啊！于念念中就灭无量罪，咁啊向下咧就系正正色色咧 咁啊劝人哋流通啊，咁呢一部嘅《但觉经》，咁啊原则佢有啲咩一个好处啊？咁啊我哋要个流通咧，令到多啲人啊去识得呢部《八大人觉经》咧，所以话若佛弟子，若果啊佛门中嘅弟子，包括出家男比丘、女嘅比丘尼，亦都包括在家男居士、女居士啊，咁啊，总之就四众弟子啦，或众持法事啊，佢时时都读诵呢个八条，第一觉之至到咧系第八觉之，咁啊时时受持读诵此个八大人觉啊，咁得到啲咩好处咧？我话于念念之中咧，系消灭无量个罪。嗱，咁啊有罪先至障碍我哋成佛啦。而果我哋受持读诵此个八大人觉经，了解呢个八大人觉经嘅道理，念念中依此个八大人觉经修行，既然念念中都可以灭无量罪啦，当然念念中咧，亦都可以进趣菩提，向上啊精进，系趣向呢个不生不灭嘅菩提佛果咧，去速登正果，咁就好快好快啊，就系登上呢个菩提正觉之路。嗱，我哋如果既然能够进趣菩提，速登正果啦，当然最后就可以永断生死，有生死就唔得解脱，就唔得快乐。如果灭无量罪，亦永断生死啊，已经速登正觉，进趣菩提，当然我哋就得到常住法身解脱嘅快乐啦。我话永断生死就常住快乐。咁啊呢一次咧，咁啊七日，咁啊我都总算系菩萨加被啦。咁啊封咗个喉咙啦，咁啊由开始讲第一日咧，个喉咙总算系开翻。咁啊七日里边咧，咁啊虽然啊每一次都个零钟头，咁啊呢个零钟头里边咧唔怕冚冚声啊，咁啊总算咧一句一句咧就将佢讲完。嗱，咁我哋讲完经咧，通常都要回向噶，就系以此呢个讲经嘅功德。咁啊，首先我哋回向啊，系愿呢个世界和平，亦都愿咧系人人咧系安居乐业，以及咧系社会进步。嗱，咁啊，同时亦都咧期望呢个讲经嘅功德啊，咁啊，愿一切个佛弟子，愿一切嘅信佛者，咁啊祝愿佢哋啊系菩提上进，系增福增慧，系灭无量罪啊，乃至日后咧系得以速生净土。嗱，咁啊同时亦都咧系祝愿咁我哋呢个定光寺咧，咁就不久买到一个新道场，咁啊从此咧，将呢个佛法系发扬广大，同住大众，人人咧都身体健康，系如意吉祥。嗱，咁啊，下次咧有机会咧，系再同大家结缘啦。